包我爱意都掩埋，但你能清楚地明白，靠近我然后别离开。可是难过的却不是回忆，因为回忆里哭泣的你。 全都变苍白，那夜的银河是你眼里的星辰，你还记得吗？最开始为你写的歌 yeah, 但是这里现在只是剩下我。 别走 Don't wanna say goodbye， 好想对你的爱永远都不能收回来。Baby, I would die for you， 你能清楚。 就像发生在昨天，我拼尽全力实现对你的诺言。 我知道竞选我来不及难过，